大家好啊！ 我好兴奋啊！又嚟到呢个 Happy Friday。 我以为系因为今日港队嘅成绩又令到你好兴奋啊！ 当然啦，但系 你今日着到好似电视台评述员咁嘅颜色，你件蓝色衫。 冇错啊！呢度系一号厂嘅同事啊，即系讲翻今朝咧，真系非常之激烈啊！ 系 咁，但系因为咧，我哋今日全城点唱大行动嘅对象， 系点歌大行动啊！ 我每次都讲， 你个肥妹一样每次都讲错。 我每次都 虽然点歌点唱感觉好唔同，但系我哋冇由讲错自己环节名，俾你嚟多次。 我哋今日全城点歌大行动啊！呢个点唱对象就系香港运动员， 冇错。 所以关于今朝咁开心嘅事情咧，我哋留到一阵间六点钟嘅时候点歌嗰阵时讲啦。 系，咁我哋今日头头讲嘅呢一样嘢呢都少少关事嘅，我觉得。 嗯。 因为咁今日何小培攞咗第二面银牌啦。 係呀係呀。 咁跟住因为昨日应该大家都有印象，就係嗰个教练决定。即係就可能放弃咗其中一个接力嘅赛事，咁跟住佢就俾佢主攻呢一样啦，咁成个团队大家一起有共识咁啦。即係讲緊个 teamwork 嘅精神，大家点样去一起做个决定。 係呀，其实唔容易呀、啊、即係另外即係接力赛另外嗰三位愿意去做呢个决定呢，其实都唔容易，即係其实佢哋都 deserve 係得到呢一啲嘅掌声嘅，因为佢哋都有付出到去成就咗呢一面银牌嘅诞生嘅。我觉得。 咁所以觉得即係总之个结论佢哋咁样决定呀，大家一起尊重佢决定嗰样啦。咁但係就讲緊呢个即係 teamwork 嘅呢一样嘢，因为你运动上面会有啦，你做嘢上面会有啦，读书上面其实都会有好多呢啲叫做要 teamwork 嘅嘢。 係咩？我冇㗎喎。 你冇㗎？全部自己 从来都冇喎。从来我都 你冇嘅意思，你冇嘅意思係现实中完全冇要同人合作嘅机会啊，定係有合作嘅机会但你不是一个 teamwork 嘅人呢？ 不是一个 teamwork 嘅人。我完全係冇嗰啲合作意識啦，即係打個譬如啊，即係我諗最需要 teamwork 嘅一個階段就係大家讀大專嗰個日子，因為大家要做 project 啦，要分工分得好細，邊個負責邊一 part 做啲乜嘢，邊個出去 present 咁樣。我想都同翻以前咁多個同學仔講聲唔好意思嘅。我而家谂翻起，都觉得以前自己身为一个同即系一份子啊，我都 free ride 得几紧要啊，因为 你系点样 free ride 法咧？ 我咪扮忙咯，我唔记得有冇之前有冇讲过啦。因为嗰阵时咧，喺读紧大专嘅时候咧，我系一个好宅嘅人嚟嘅，我嗰種宅嘅程度就係我哋會出現一啲天地堂嘅情況啦。咁例如朝頭早上完堂之後咧，如果晏晝可能咧 say 四點鐘先有堂咧，我係會特登翻屋企，然後到四點鐘先再翻學嘅。咁平時人哋可能中間嗰段時間係會利用嚟一齊嚟温下書啦，做下其他嘢啦，或者去唱下 K 啦，睇下戲啦。我係完全冇參與過嘅。咁同埋去到做 project 嘅時候，我就會開始話我要做 part time 啊，要去電台度做實習啊，即係各種嘅原因啊。係 啊， 各種嘅原因。就去同人哋讲我唔得闲啦，你可唔可以俾少啲嘢我做啊？咁样咯。但我好得意嘅，我去到翻工之后，呢样嘢我系戒甩咗嘅。 竟然啊，系咪因为撞板啊，俾人闹啊？ 我唔知啊，系因为我谂去到工作嘅时候就会发现，原来有啲嘢系你真系要自己去面对啊。即系你有啲嘢你唔做，嗰、那个又唔做，个个都话唔做，咁真系冇人做，咁点咧？真系摆喺度咩？咁反而去到做嘢嘅时候，可能同埋钱系一个动力嚟嘅，因为翻工有钱赚啊嘛，咁读书冇钱赚噶嘛，咁咪冇动力啊嘛，咁但系到翻工嘅时候就会觉得咁有钱赚，我梗系要做尽佢啦，咁样咯。 好现实啊，你个人 我几现实噶都。 实实过程一谂到呢啲嘢啦。 系啊，咁所以喺呢一个冇乜金钱诱因底下嘅情况，我就成为咗一个几乞人憎嘅 free rider。其实以前， 但系而家你即系基本上一做嘢，你要一转一 switch 就已经可以啦。即系你就可以，即系其实你要做系做到嘅。 系啊，要做系做到噶。不过真系读书嘅时候冇呢一根喺度咯。同埋即系又唔系真系讲大话嘅。嗰阵时读书嘅时候，佢哋 約啲時間做 group project， 好多時候我真係走咗去做 part time 或者可能係去電台實習，即係呢一啲全部都係覺得都係同前途有關係嘅嘢啦，或者實際啲咁講就係可以賺到錢嘅嘢啦。咁我就做咗個衰人咯。我其實諗翻你而家真係覺得嗰個行為係好差嘅，我都想借一個機會，遲啲同一啲嘅舊同學，我會打翻俾佢哋，然後同佢哋講聲 sorry， 親自講 sorry 係嘛？ 親自講 sorry 嘅咁樣樣咯。咁啊，但係即係作為一個 free rider， 我自己嚟講咧就慚悔咗啦。啊，咁啊，波性你嚟讲咧，你唔似啊，你系一个好合群嘅人啦、啊。 我系team worker。 系啊，你系一个好 team work 嘅人啦、啊。 而嗰种 team work 嘅程度系有时都会有人同我讲话，喂，其实你都唔使咁啊。 系， 即系 team work 还 team work， 有啲嘢不合理出声啊，咁唉唔系嘅，咁总之成全件事啦，咁样嗰啲。但系呢个咧。是有迹可寻的，如果大家相信，大家平时会讲星座啦，是不 是？ 是。那另外有一样呢，如果大家相信的话，叫做九型人格，有没有听过？ 有。哇，九型人格这件事很久之前兴的了，很久没听过了。 我小时候啊已经有玩过啦，跟着有 test 过自己是第六型，就是中成型。 哇，你还记得？ 当然记得啦，因为那个画面很记得，是跟着 test 完之后，是不知道玩一个是一个 function 里面的活动咁样参加。test 完之后，佢每一个型格嘅人，佢都会有一个图画代表住。 OK， 咁我 test 咗第六型，咁佢个解释就中性型，嗰、那个图画系一只蚂蚁，系、马蚁象征意，即系一班嘅蚂蚁，大家一起出去搵嘢食啊， 勤劳 teamwork 系啦。但其实勤劳 teamwork 呢个好似好正面，但其实当然啦，仲有佢嘅 drawback， 即系例如可能唔识得转弯啊，啲嘢即系有呢啲啦，咁样样。咁但我就总之细细个就已经知道。那個 test 的結果是這樣，那在當刻那時應該中學左右啦，做完知道就覺得咦都好像是、好像有人幫我解釋了我自己的感覺，那做現在大個慢慢一路嚟到，因為你中咗呢個念頭喺你個腦裏邊啊嘛， 係。 咁自此之後，你就會覺得自己係咯，我就係一種咁嘅人啦。 咁你仲要係完完全全，不論係好定係壞嘅嘢，都係好緊守住噶，係嘛？即係不論喺勤勞啦、teamwork 方面，你就好緊守啦。我絕對相信你好緊守嘅。咁然後去到嗰啲咩唔識轉彎抹角嗰啲，你都係好緊守噶。呢、這個我真係冇乜點察覺到，因為 好直接噶個人係咁啊咁啊嗰啲噶啦嘛。 啊係。 我以前讀書啦。即系讲我读书嘅时候又系做嗰啲 group project 嗰啲咧，我有做过 free rider 嘅， 但系嗰种 free rider 系因为唔系因为懒或者咩籍口定咩，而纯粹系我的 teammate 实在太犀利。 嗱，呢一个咧，我又觉得完全系一个俾我好好嘅藉口咧，去令到我成为咗一个 free rider 嘅。啊，我呢啲人真系好无耻嘅，即系啱啱读完协，转头又要赖翻人。因为咧真系噶，尤其咧我做嗰阵时做 group project 咧，我好中意搵啲女仔一齐做 group project。原因唔系因为，原因唔系好似你咁样咁肤浅咁谂，即系唔系为咗识女仔，而系咧。即系唔系有性别嘅定型，但系咧，我真系觉得做同女仔一齐做 project， 啲女仔系好上心啦，好有责任感啦，同埋佢哋真系好 brilliant 噶，佢哋喺做 project 方面系真系非常出色噶。大部分我识嘅男仔同学咧，佢哋都系真系中意去打波啊、打机啊，即系好冇交代啊咁样咧。咁所以我尽可能咧，我试过最正系一个 project 系。除了我之外，全部都是女同學嚟嘅。跟住咧，我記得開 project 嘅第一日，佢哋同我講話：得噶啦，你到時負責 present 得噶啦。 你知唔知真係㗎？嗱，因為 free ride 呢一個 term 啊，即係讀大學嘅時候會認識。咁就係啦，啲同學太勁嗰陣時，有一個好 close 嘅朋友讀書真係超級叻。係，我根本個思維咧係追佢唔上啦。 係。 假設佢用五分鐘我完成嘅，可能我哋用半個鐘甚至更多。 嗯。 咁大家開會啦，當我哋傾嘢嘅時候坐喺度咧，或者佢已經準備好曬嚟到啦。咁本身話大家坐今次見面係開會傾啦，佢嚟到我諗好啦，不講住，跟住就會有一種內疚嘅。其實死啦，咁我可以做啲咩咧？咁初頭係會冇啊，咁佢做曬，咁咪 OK 啦，完成咗啦咁。 正啊！ 但久而久之，當然嗰一個好叻嘅同學，我先叫做 Peter 啦，Peter 仔咧。 OK， 其實到 慢慢佢都會發現到就係點解啲嘢全部都係我諗啦，全部都係我做啦。 即係佢都終於開始諗。 佢都發現到嘅，係啦。咁我同佢比較 friend， 有時有偈傾，我話冇辦法，你真係太勁，我真係跟你唔上。 其實你呢啲説話先係嗰啲糖衣毒藥，同你 講最大藉口。你真係太犀利嘅，我唔係唔想去幫你，但係嗰啲我唔識，但你勁喎。 驚累咗你啊！即係 好多呢啲嘅。 我自己成績唔緊要啊，但係唔好整差你嘅成績。 同我真係諗唔到比你更好嘅一個方向咁。 係嘅。 咁有時為咗補償自己嗰種內心嘅罪疚感就话，其实有啲咩我可以帮你手，你即管话我听。 系，咁通常你会负责啲咩岗位咧？ 冇啊，帮手 负责 send 个 email 出去俾个阿 Sir， 帮手搵下啲图片咯，帮手约大家咯，帮手买下午茶咯， 系咁上下啦。 系啊， 系负责开个 group 咯，然后大家去倾时间约出嚟咯，但系通常自己唔到嗰啲咯。 但我幸运，因为我同呢个 Peter 仔咧比较 friend 啲，咁所以喺呢个 group 里边，即使有工作量嘅不均匀，不哇咁难读嘅原来 不均匀 都好，佢对我咧冇乜太大嘅怨氣。 OK，OK。 但係因為你有時以前夾 group project 唔係淨係自己同系同科嘅，即係同系嘅同學，會夾咗其他系，但係上同一科嘅朋友未必識噶嘛咁。咁所以咧，呢個 Peter 仔對於嗰啲比較新認識嘅一啲 group 嚟咧，嗰個要求啊，或者個耐性係會低好多。咁但係其實大家原因都一樣嘅，因為真係嗰個程度不一樣噶嘛。但係程度不一樣，以至嗰個分工嘅即係不平衡咧。就好容易會出現拗叫啦， 係都正常嘅， 係啊，即係大家會計啊，通常你一開始計咧就出事噶啦， 就會鬧交噶啦。 即係你朋友點解成日話唔好一齊做生意咧？因為當有一日，當如果你要計起上嚟嘅時候，就會出事啦。即係人工同埋個工作量嘅比例 係啦。跟住然後通常咧，理虧嗰個就會話：喂，我哋識咁多年朋友，你唔係咁都同我計啊嘛？ 係啦，你咪下就講錢啊嘛，咁 係啦。 咁但又好难唔讲钱啦，你做生意啊嘛，系咪先？ 冇错，冇错。 系啊，所以当如果进入，其实无可避免嘅，你互相去衡量大家嘅付出同埋收获嘅比例。咁有蜜月期嘅初期咪唔会咯合作，但系当你耐咗之后，你一计呢啲，通常就出硬事，因为个世界冇呢个叫做平均嘅资源分配，我觉得从来都。 同埋好老实讲咧，即系你谂真啲啊，通常醒目啲、聪明啲嗰个咧，喺一个group project 入面俾你剝削啦，其實佢喺其他 group project 入面咧，係同樣地俾其他人剝削緊，即係佢同樣都係負責緊每個 project 都係 80% 嘅 workload。其實加埋咧，真係我諗翻，其實佢哋真係人都癲噶。 係噶，所以啊，今日開頭有一首新嘅派來作品咧，俾一啲就係呢啲咁樣嘅人啊。呢首歌个名啊，讲晒啊，叫 Free Rider。 平日我有讲，对住你讲 ，email 要 check，deadline 要追。前日我提咗你个 part 嘅功课，点解变咗我最落落？你挂住上妆，问做错咩？见到你个反应认真 O 咗，怪我冇同你讲，出翻先知错 ，say sorry， 继续拍你嘅拖。玩失踪玩到要搵侦探去查。终于上水，就听下你讲咩？

素贞，她精彩怎及鞋声？相厮守这事情，非一刻风采能全盘定胜。夸张演出能赢，可否跻身大明星？还未知那条情路往仙境，所以请准我留低，跟他一拼。 所以后来我都睇开咗，冇话一定要跟住人哋嘅脚步做一个点样嘅人嘅。听过有 Eden 吕卓安的小孩声，既然人是有无限的可能性，倒不如 你将证件与机票连着一份渴望放入这背囊，扎根也好，旅居也好，也许你还未知道答案。为了找人生不同形状， 咩都试下啦。 未知地放手去拥抱一趟，换个比回忆广阔的时光，乘着那风的幻想，离别的故事散落途上。 拥抱不同形状的自己，拥抱自己拥有任何的可能性。有神灵二风的形状，虽然有些事要从头开始，拾起那一份热情，拾起那一股冲劲是不容易的。 看你垂头丧气，过去如何刻骨铭记，也应该舍弃，要将伤心处置理。看你逢场作戏， 忍后悔，武器痛得多凄美，共爱里漫游赤地，像满开的蔷薇，逐片枯死，远离尚有亦转时机，从头开始，当你拔去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懂得去医，从头开始，当你遗忘历史，往事才各自，思忆也无暇于白纸，从编写一次，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懂得去医，从头开始，当你遗忘历史，挂念难天知，让痛苦血泪停止，何苦抑或不已，感性地摧毁理智。 如果重新开始去适应一个人是一种恐惧一种疲累的话，那说不定重新开始去适应一种生活的形式，一种新的生活态度，会有一种刺激。还有张敬轩从头开始， 轻风吹，地上小雨点到窗角一边的我梦，东边街的美工到这里骤然崩塌，狂雨下，茫然望雨跳散，细细轻轻懂。 事，痴痴的想靠近你，兴奋突然泪眼停了电，静静望着你眼里是绝非绝是梦幻，叫声让人满泪 shadows fading out of our sight。瞬间，心里兴奋仿似可触碰他臂弯。Darling， 最爱的钢琴铺满尘。Darling， 你接来电又挂了线。Darling， you know， Darling， Darling， just let me in， I'll be the one。轻风吹，你像小雨点到窗角一边的我梦。东边街的美工。这里骤然碰到狂雨下，那么凝望与跳伞，细细轻轻懂我问，这是让人满泪。Shadows fading out of my 一个人过生活是苦闷，但是找啱一个人同你过新的生活就是浪漫。听过有 Dawn and Nature Hin 的月夜恋曲，所以找啱一个人真的很重要。 月陪伴你直到终站，同坐电车中消闲，谁会知青葱的岁月路程短暂，前路茫茫，重温邂逅的当晚，搭话外班，没了半途失散，过程不可自返，想起你无聊玩笑，各种小习惯，你语录平复我心烦，笑喊一番，想倒退重回遇见你的车站，去求得孤单，怎可再直接看清你同眼，亦是于一瞬间我们未散，最平衡时空中绝不失散，去路平坦，闭着眼前感叹，以为冲突破记忆那框框，想起你无聊玩笑，各种小习惯，你语录平复我心烦，笑喊一番，想倒退重遇见你的这站，去求得孤单，怎可接受到你跟我无关，路线有界限，不等于要散，我最怕运气步步退减，恶性循环，

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起动，快啲打疫苗啦！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 各线当单元进入阵地，各线当单元进入阵地。 由李路担任总导演，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领衔主演，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号手就位， 向前冲！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周一至周五晚上八点，黄金五合一。 星期一，香港故事。 星期二，大自然大不同意。 星期三，数字世界。 星期四，大师对谈。 星期五，法援之道。 节目新阵势， 一年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三十一。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your song.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全城点歌大行动 点啊？ 点啦，大家继续疯狂啦，点歌同埋留言啦。 咁啊，今个星期大家都非常之雀跃啦。咁啊，亦都喺我哋嘅一啲留言度系反映到出嚟嘅。咁啊，但系留言我哋转头先读啦，不如 系 我哋就因为今日咧，我哋点歌嘅对象就系呢个香港运动员啊。咁所以咧，即系呢几日都见到我同波盛咧，其实不时都会提起噶啦，都讲起噶啦。咁啊，非常之雀跃噶啦！ 唔讲住我哋系体育节目啊， 我都争啲以为我哋今个星期转咗型啊！ 但系真系体育节目又未到班可以讲，我都只能够用平民嘅角度讲， 非常皮毛添啊！我连规矩都未识啊，系啦，嗰啲 观众 外看角度去睇体育节目咁样啊， 你门外看新生趣 系得 ，OK 啊 ，thank you 啊，咁啊听我先啦，不如好嘛？ 好啊，唔揿你嗰个出嚟啦，好，咁啊听下分析有啲咩俾香港运动员啊！ 亲爱的香港运动员，哇，真是恭喜晒啊！今届东京奥运所有香港运动员的表现都令人非常鼓舞啊！令到大家最兴奋的，固之然是张家朗得到男子花剑个人赛金牌啦！话晒香港代表队都足足等了25年再次夺金啊嘛，简直是全城庆贺。而今朝新鲜滚热辣出炉的奖牌就出自港队飞鱼何思培，他更加得到两个的个人赛奖项，包括是女子200米自由泳和女子100米自由泳的赛事，两个都银牌，很多人都说不抵，差少少就可以拿到金牌，但计我说其实银牌都已经为港争光的了。话晒香港只是一个小小的城市，但是都一样人才辈出，打败这么多国家代表脱颖而出。不过我想讲的其实是，无论运动员有没有得奖都好，只要他们曾经挥洒汗水，努力练习，奋力出赛，见着香港代表队的成绩有这么明显的进步，其实就已经足够令到香港人骄傲的了。 经历过今次奥运，我先发现其实自己平时真的太少留意本地的体坛现况，完全不知道原来香港体育界是这么卧虎藏龙。正所谓有市就有价嘛，其实只要大家都参与多啲，关注多啲，我相信香港人一定养得起香港运动员嘅。所以最后我要送一首阿 J 刘应婷成香港儿童合唱团嘅神奇之路俾大家。即使呢一刻有人会觉得我哋输在起跑线，但我深信终有一日我哋都可以赢在终点嘅。连续几日都特登早起身睇直播嘅奔神上， 年月太艰难，每天都添加你的伤痕，何苦你要前行，但脚步缓慢，高攀想要的光环，陪伴你的人，每天不舍不弃地为你燃点了志气，而无论以往今后，也为你治理伤口。为何多么艰苦都要全力以赴，为初心欢呼，勇气才发肤，花一生时间开拓某种抱负，若你坚拒后退，谁仍然无悔，携同你踏向前， 笑里又有谁，落泪未落败，大大步 听过有张柳应婷同埋香港儿童合唱团嘅《神奇之路》， 系嚟自一套即将上映嘅电影《妈妈的神奇小子》啊，讲紧我哋香港一位好出色，亦都成绩非常之好啊，即系代表过香港好多次嘅， 冇错，亦都攞金牌嘅苏华伟啊。 好啦，跟住轮到我啦，究竟我写咗啲咩俾香港运动员听啊？ 亲爱嘅香港运动员，你哋好啊！多谢你哋啊！无论成绩系点，都多谢你哋嘅付出，用你哋嘅青春投入无间断嘅训练、训练同埋训练。本来已经要承受运动本身俾你哋嘅压力噶啦，依家间唔中仲要承受外间嗰啲我觉得好无谓嘅指指点点啊咁样，所以除咗佩服，都系佩服。我仲记得自己小学写我的志愿。是希望成为一个篮球运动员，代表香港参加奥运嘅。我都唔记得点解当时会咁写啦，可能系因为受到男儿当入樽嘅影响啦，再加上细个嗰阵净系知奥运系一个好大嘅舞台，而现实呢，小学嘅时候我都有打过篮球校队，出过一场啦，就系当年学界最后一场嘅最后一分钟，因为都知输紧啦，所以老师就换我出场，掂咗一下波就完咗啦。升到中学呢，中二嗰年篮球队大量招募 C grade 嘅球员，咁咪试下囉。嗰阵仲攞咗地区赛冠军㗎。可惜当时人太多啊，我连后备都做唔到，波衫都冇件。当然最后个奖我都冇啦。所以嗰年学界完咗，我就同负责嘅老师讲，我兼顾唔到读书，所以要退出啦。咁好明显系藉口嚟嘅。唔通真系咁鍾意读书咩？諗返转头，我都估唔到自己咁细个已经咁功利啦。练咗成年波，攞奖冇自己份，仲玩嚟做咩呢？所以我觉得，对于你哋香港运动员嚟讲，嗰种赌博更加大啦。你哋基本上将你哋人生头30年左右嘅时间都俾晒运动，冇奖，收入唔高，退役之后唔知点算。哇，谂起呢啲问题，唔止系场内啊，场外面对嘅心理压力，又有几多人可以明啊？呢排好多人都话要支持香港运动员，其实我都喺度谂啊，究竟点样支持先至啱呢？送层楼，多啲奖金，但系讲真啦，呢啲都系嗰啲有权有势话到事嘅人先做到嘅，咁其他人呢？我谂过噶啦，一于大家合力将香港嘅运动员明星化啦，由形象开始。嗱，一啲咧做 digital marketing 嘅人咧，可以帮手喺网上面帮啲运动员做啲形象工程啦。即系平时训练可能未必有时间经营嗰啲社交媒体咧，就搵人帮佢哋拍下啲片啊，整啲相出下 post。咁啊，出 post 要靓相咧，咁除咗比赛时候嘅相之外，一啲形象服装嘅人都可以 sponsor 下啲运动员，由发型啦、护肤啦，去到衫啦咁样样。话晒运动员个身形都 fit 到爆啊嘛，绝对有 potential 靓嘅。跟住嗰啲飲食方面啊，各樣嘅 click 啦，梗係揾運動員去代言啦，慢慢儲下儲下，絕對可以打造成明星運動員嘅，咁咪得囉。點啊？咁多位香港運動員，你哋聽落覺得點啊？好白痴啊！嗬，其實都係嘅，你哋嘅刻苦啦、困難啦，又點會係我哋想象之中咁簡單啊？仲要係喺香港呢個地方，所以如果你哋咁啱聽到呢一封信。不如咁啊 ，send 个 message 俾我，话俾我知应该点样支持先至系最好最实际啊！而呢一刻我可以做到嘅咧，就系送一首歌俾你哋啦。我相信呢首歌你哋都应该会好有共鸣嘅。香港运动员加油啊！退役运动爱好者波成常。 星星也路过 又快乐。随我冲，我都不怕，狂风中更加潇洒，看吧，听着雨下降吧，如航道之中暗得可怕，离不开便海心飞舞吧，我未试着放下。想得优雅和春子在那天发芽，我的心境透过这些歌唱过友情， 听完呢一首林欣彤嘅《林中了》嘅， 咁啊系时候睇下啲留言啦吧， 有创意嘅 ，OK 嘅，咁啊，我中意有一个咧，我见到有啲人跟队形咁样写啊，就系话香港最近好多人蒙着嘴说爱你，括号运动员姜涛献唱， 系啦， 系啦， 有队形嘅， 有队形嘅，有创意嘅，咁啊考虑下啦，考虑下啦，咁啊亦都有啲人话啊，点首 We Are the Champion 俾所有香港运动员听，鼓励佢哋继续加油努力，支持佢哋攞牌。 系咁啦，我哋今日咧，其实我哋有定论噶啦，拣咗呢一首咧，因为都有唔少朋友点唱嘅，有其中有一个 David 佢都有讲嘅呢首歌，多谢港队唔同嘅建议啦，因为你哋嘅每一刻挣扎都鼓励紧每日都喺度挣扎中嘅大家，所以场内场外大家都系建议，亦都多谢唱呢首歌嘅朋友冇忘记每个微小嘅我哋生活唔容易啦。而另外有一边都有一个听众就话呢一首歌啊，系俾嗰啲要面对评述通通尖酸轻佻作出判断嘅香港运动员。呢一首歌就系呢首啦，嚟自 Rubber Band 嘅建议啊，将呢首歌送俾大家，应该都好讲得出香港运动员嘅心声。 他冲刺腾越了，一杆撑过烦扰。 绝情立冬，情绪通通尖酸轻佻，作出判断，场内每个身体质素难争先，无业小伙只跟单亲母亲甩开身算，抗拒顺命的就冲线， 呢份非常之好嘅歌词啦，配上呢一个好有嗰种运动会嘅音乐， 浩气傲笑万重浪啊！ 听过呢一首有 Rubber Band 之前嘅作品叫做《建议》，将呢一首歌送俾各路建议，无论你系咪玩运动都好啦。咁啊，香港运动员继续加油之后嘅赛事，俾心机啊， 努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首宗国安法案件被告唐英杰两项控罪，共入狱九年以及停牌十年。法庭的判词指出，根据香港国安法，煽动分裂国家罪，案情严重者可判五至十年监禁。案情较轻就可以判五年以下监禁。三名法官认为，被告选择在7月1号回归日以及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第二日犯案，驾驶展示光时口号旗帜的电单车，故意没有在警方防线之前停低，明显和公开蔑视执法人员的指示，并且希望吸引公众关注，让更多人看到旗帜。法庭認為本案情節屬於嚴重，但是並非同類案件之中最嚴重，認為可以以監禁六年半作為量刑起點。至於恐怖活動罪，判詞表示導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令到公共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可以被判處終身監禁或者十年以上監禁，其他情況可以判三至十年監禁。法庭表明，被告的行为对其他道路使用者非常危险，最终三名警员受伤，形容被告将电单车用作致命武器，预先计划犯案，不止危及公众安全，同时为社会带来严重伤害，故以八年作为量刑起点。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唐英杰案的时候表示，欢迎法庭的定罪。至於判刑方面，當局需要研究判詞再決定下一步行動。鄧炳強說，法庭指出案發時的口號有港獨的意思，他相信一個奉公守法、不想分裂香港的市民不會無端端說出有關口號，否則要承擔法律責任。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就認為案件的刑期合理，相信對社會起到阻嚇作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明朝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啦，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较早时啦慢线有坏车噶，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啦。咁龙尾咧就排到去将军澳道近油塘电话机房。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嘅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呢一边咧车龙排

invent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嚟到星期五啊，呢、這、一个 EDM Friday Mix 嘅时间，呢、這、一个嘅星期大家都被奥运充斥住啦。而一样上个礼拜五即系完咗 EDM Friday Mix 之后，发现到就系奥运会嘅音乐咧，原来都几值得留意。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日本嘅一啲游戏啦、动漫嘅音乐已经去到全世界咧，大家都好中意。呢一种软实力嘅输出咧，大家都好深深感受到嘅。咁究竟电子音乐嘅世界又点样样咧？第一首为大家拣嚟嘅就系因为呢一班朋友佢哋都受到日本 EVA 嘅影响，创作咗呢一首叫做 Fourth Impact， 亦即系第四次冲击。合作嘅朋友包括有 Razer、LEZZ， 一位之前都介绍过好多嘅女电子音乐制作人。咁而家听到呢一首歌曲风 ，Mingy 都系佢平时做开一啲中版一啲嘅暗黑一啲迷幻一啲嘅风格。而呢位合作的朋友叫 Kit 啊，嚟自美国嘅1997年出世好后生嘅电子音乐人。另外，作为一个好毒嘅人咧，有一个少少番外嘅新闻，就系、喺电视动画配定真字嘅呢一个水方惠美咧，嚟紧会《咒术回战》剧场版配月骨呢个角色。相信最呼应今届东京奥运一套动画啦，日本动画一定要数到阿基拉。呢一套嘅动画咧输出到全世界，亦都令到美国嗰一边咧非常之留意，令到动画地位都提升。所以而家听紧呢一首咧，作品名称 exactly 就系 Akira， 即系阿基拉。而创作嘅朋友咧 ，Ikari 咧一个加拿大嘅音乐人嚟嘅。最有趣就是他那时推出这首作品铺上网之后，有另一位叫 Alison Wonderland， 都是电子音乐制作人，同他相应话我都很喜欢看阿基拉的。 雖然未必 exactly 同阿基拉裏面嘅一啲原聲大碟好似，但我嘗試對比過，發現有一啲聲效咧係相近，我都懷疑佢放咗喺呢隻歌裏面，又或者咁講，更加似係一個 tribute 多啲。睇完嗰套嘅動畫之後，引發靈感嘅創作都唔出奇。首大家都会认得啦，就是《鬼灭》的《红莲华》。但这个版本我真的超级超级喜欢，是由一个由台湾移居去美国的朋友，她的名字叫 Jenna， 一个女士，女电子音乐制作人所创作的作品。跟着这一首，看看你读的程度，看看认不认得这首是哪个动画的作品。 开估啦，就是 Naruto 火影忍者。呢首作品系咪好直接？叫 Naruto Main Theme Remix。主菜一浪接一浪，跟住落嚟咧，呢两首好易认啊！即系 Game Boy 年代嘅话，就会认得 Pokemon 嘅 background music。再嘅呢位朋友就叫做 Psychic Type。其实即是宠物小精灵里面的超能力系，即是一个几热爱的人才会用这个名字拿来做他即行走江湖的名字呢。Sidekick Type 咧，佢就用上一啲即系 Game Boy 以前八 bit 嘅声啦，同埋一个 trap beat 咧，然之后去做咗呢一首叫做 Victory Road。但我想讲未完啊。因为 Psychic Type 佢唔止做咗一首 tribute to 宠物小精灵嗰啲 Game Boy 音乐嘅作品，听头先 Victory Road 之后，有呢首叫 Pocket Monsters。 所以如果數到呢日本嘅動畫同埋遊戲輸出得最勁呢，我相信其中之一一定就係寵物小精靈。除了呢個 Psychic Type 之外，其實 Oliver Heldens 啦，因為 Future House 嘅電子音樂製作人咧，其實佢啲作品裏面都有寵物小精靈嘅元素啊。咁听一啲就可能会用翻原版嘅作品再去 remix 嘅一啲歌啦，但其实嗰个影响深远嘅系之后嘅回响，嗰种回响就系呢一种嘅音乐风格，一啲你听到话8bit嘅呢啲嘢咧，系有好多好多外国电子音乐人都好中意放喺佢哋嘅音乐作品当中，而甚至乎喺佢哋嗰啲 single cover 嘅 graphic 上面啦。或者所用的聲音都很喜歡放了日本一些動漫元素下去，好像這一首都一樣，來自 Tokyo Machine， 是一個外國人，但他用到這個名字，然後將很多就是 8bit 等等的東西放在他的音樂作品當中，聽聽這首叫 Epic。呢首叫 Tokyo Machine 嘅 Epic， 这个 single cover 咧望落去，我即刻联想到嘅系 One Piece， 有唔少即系都喜欢日本动漫嘅外国电子音乐制作人咧，都会喺佢哋自己嘅 logo 啊、插画、single cover 等等咧，加入呢啲好日系嘅元素，我觉得佢都系。我覺得日本動漫啊、遊戲嘅文化對世界嘅音樂影響係有一定程度嘅大，係形成到一啲音樂上面嘅曲風，你都會聽到嗰啲影子嘅。有機會再同大家介紹多啲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